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邹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就是 经典名段。 河北梆子是河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有许多的剧目脍炙人口，因此呢就被相声演员搬上了舞台，比如说相声《汾河湾》。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呢，和您欣赏相声《汾河湾》。这段相声侯宝林和郭启儒是在1956年录制的，是相声作品中腿子活的代表作品之一。腿子活就是指以学唱一出或一折戏曲剧目的相声，相声的表演循着戏曲情节的演进而展开。这段相声选取了河北梆子中汾河湾的第三场，讲的是薛仁贵功成名就回家探妻，妻子在等待外出打猎的儿子，两人相见的内容。在这段相声中，侯宝林刻画的不是那种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的人物，而是一个自己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形象。一开始说认识煤老板，实际上是煤铺的老板，说穿后并没有降低自己的身份，反而就像跟对方说在开一个小玩笑。后来呢又说自己的师傅是谁，自己的师姐是谁，说的郭启儒一下不知道这位有多大的本事。这段相声给人的感觉是并不是侯宝林一再的自吹自擂自己的能耐，而是一句句不经意的对话越来越显露出自己的本事。同时呢，在相声中侯宝林还大量的增加新内容，从模仿配乐广播到用话剧的语气介绍剧情，为传统的相声增添了新气息。在表演的同时呢，也不忘对郭启儒进行一下调侃。当郭启儒用那唱破了音儿的嗓子开始唱，并越唱越高兴的时候，侯宝林说这腔可逮着理了，挖苦了郭启儒一下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水平无形中对比了出来。下边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下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汾河湾》。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哎，我特别喜欢听。 是是，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好啊， 金山寺， 哎， 我最喜欢听。 是是，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哦， 您听过没？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哪个梅老板呢？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 煤铺老板 啊，他很喜欢我。 是啊，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嗯，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你听，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是跟他合作了。 唱戏呀、啊？ 不是，摇煤球了。 也叫摇煤球。 这是说笑， 嗯，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跟梅先生一块唱。 哎， 那咱可不行。 是啊，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那倒是啊， 人家的艺术好。 哎。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那都得好啊。 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好、啊、 我对这个昆曲啊 是 会几出 哦。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谁呀、啊、 韩世昌 哦，韩先生啊， 跟这个白云生 啊， 这二位老先生，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呢、啊、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哎， 这二位我都学。 那是您能学得了吗？ 哎，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这二位是我老师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哦，是您的老师。 哎， 哎呦呵， 跟他可不太熟识。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 嗯， 既是师徒怎么会不熟识啊？ 哎，不太熟识 啊， 因为他的艺术好 啊，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哎呀，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哎，这不像话。 嗯，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是是， 我崇拜， 应当崇拜。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哎， 看我就去学他。 是是，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啊，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是 这老二位唱， 哎， 那是真好， 感情。 那个小生练出来那个好听 哦 啊，那个赵宠 是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哎， 一片丹心彻底心好。 哎，你怎么自己叫好啊？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你叫好行啊，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哦， 我就叫好。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我这不是我唱 啊， 我这是学人。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啊。您唱什么呀？ 昆曲太难了。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哎， 嗯，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哎， 差一点都不行。 是啊，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是是，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就这么难。 所以嘛， 哎， 我简直容易的学。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我喜欢这个梆子。 梆子， 哎，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我对梆子有根基。 哦，您唱梆子啊？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啊？李桂云知道啊？ 知道吗？ 啊，知道啊。 哎， 啊， 那就是我姐姐。 哦，是你姐姐？ 嗯，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哎， 嗯， 这个 这什么意思？ 就这差点 啊，是差点。 那你要不懂、嗯、 怎么？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哦， 我们是师兄弟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 啊？哎，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对了， 哦， 他比我年纪大， 是是。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哦，那不能够， 叫大姐。 好， 就那么意思。 是 秦凤云， 秦凤云。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歌。哦，是是是。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 词、啊、不错呀啊！ 我师父。 您师父是哪位？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哦，是是是，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不错， 这老老板。 对对对，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对， 哎，那是我老师。 是是是是，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基。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青衣花扇。 哦，青衣花衫。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穿青衣花衫吗？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哟呵，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是啊，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嗯，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哦，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是是， 您看我这个身条， 哎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哦。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 是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哦，那么好看，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像谁？ 张君秋。 张君秋。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就您这个姿势 啊， 我看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有点像素秋。 像泥秋。 嗯，泥秋。 嘿嘿， 泥秋干嘛？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嗓子是很好、 啊、是。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哦， 似乎差一点。 也不差，挺好。 我对梆子我能唱 好、 哦、引头大了。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了、

说你怎么拉上没完了？ 这干脆找过门。 当里个隆咚个一个隆的咚， 越人贵做事太短了些。 呵，哪位踩着脖子？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这怎么这味儿？ 你这个好， 当里个隆个隆个隆咚里个咚， 杀得了！ 哎呦呵， 娃娃我的灵不断。 去，这枪可逮着你了。 哎， 当里个隆的咚个隆咚，你得等一等。 这我等谁呀、啊？ 张翠马， 咯隆咯隆咚，里咯隆， 用我看， 看我干嘛？ 嗯， 德行， 我不看你看谁呀、啊？ 当里咯隆的咚， 见一位大嫂索要钱。 当里咯隆的咚，咯隆咚，你得还得等一等。 我没法等了， 摔当里来。 也许这账还没还完呢， 你甭管我， 干嘛急得这份儿、 啊？哎，这叫云遮月， 云遮月。 哎，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你甭管。 见了那大嫂立灯仙呐，大嫂前来见礼。 不，你说话呀？ 啊， 这给你见礼呢。 那可不能。 怎么？ 我不能跟你说话。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哎，男女有别呀、 啊！啊， 不好，我们是妇道。 嗯， 你是老道。 啊，你才老道呢。 嗯、 啊，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们俩甭唱戏了。 那我得跟你说话。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哦，哦，原来是你，啊、你就这样。 看、啊、看、啊啊，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啊， 这是梆子呀， 梆子 也不是这词儿啊、嗯。 那我说什么？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找、哦、这词儿， 哎，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嗯， 这是梆子呀。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但那不行， 非得用梆子。 哎， 啊，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这什么味儿？ 那真正梆子味儿。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此处是华北地面。 啊，华北地面 啊？ 哎，不对呀、啊， 哪儿？ 龙门郡。 哟，这又改了郡了。 哎，这儿没改。 龙门郡。 这词庄呢？ 北京市。 怎么北京市啊？ 北京市吗？ 大王庄。 哦，这儿都改名。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哦，戏上。 哎， 这里叫大王。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那怎么着？ 他有名的便知、 哦、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啊、你又全认到了， 又不对了。 他无名的不晓， 他差一字没关系。 那不行啊，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这好， 毕竟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这什么味儿啊？ 刘英焕 啊！ 干嘛猫打架呀、啊？ 你问那刘英焕吗？ 真的是， 我不知道 啊。这什么味儿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冯鹤帆这段相声能够成为经典，也是和捧逗两位演员出色的表演分不开的。侯宝林擅长演唱河北梆子，所以呢，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通过他的语言动作，似乎无时无刻都在向观众透露出他对河北梆子的精通。捧哏演员在这段相声里的表演也可以说是严丝合缝，话虽然不多，但是几句简单的嗯啊这是，让人听着也不觉得是多余的话。